查尔斯王储跟那个卡米拉，他们在新西兰住了一个酒店，然后以前是那个班达奈克尔夫人他们家，然后班达奈克尔夫人是以前的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总理的夫人，后来他总、哦、他老公被 问什么单位的 啊？什么单位？你别乱问、 然后总理被暗杀以后，然后他夫人就当总理了嘛，后来他。总理夫人其实也就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长廊也被暗杀了 哦， 对，所以那个酒店是挺有名的一个酒店，然后可能就五六间房， 就五六间房， 他 就以前 就给你们包了嘛，你们不是那么多人吗？ 对对，我们就有四间房， 哇， 对，但是住了一晚，然后在科伦坡，然后从科伦坡。就可以一路开车， 比较现代化的科伦坡。 对对对，科伦坡还是比较现代化，因为是他们首都嘛。 嗯。 然后里边也会有一些因为它是它那最大的港口，所以所有的货物进出啊，然后包括所有的 贸 对贸易啊，然后议会啊，包括这些政府的职能都在那边。 我觉得有港口的这个智能城市很漂亮啊。 对对对， 嗯。 然后它有很多那种英国殖民时期的风范的东西， 哦、 像它有一个酒店叫。Galaface 是算应该全亚洲最老的一家酒店。 Galaface 对对对， 多老多老多老， 我应该有200多年了吧。 哎呀，一七几几年的呢、哦？ 嗯，应该反正是清朝那会儿的酒店。 哎，我的天哪，清朝那时候就 我住过一个100多年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帝王啊，那个酒店 对、 也非常老。 哦， 那200多年在什么样儿？那什么感觉？大厅 反正就一直在翻修， 哦、 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很英伦、很殖民时代的那个风范。然后酒店又是在海边， 哎呦， 所以还挺好的。 那你以前真的好多人在这个地方感受海边的风度哈、啊。 对呀、啊，我想就是这一城托尼他们住的这些酒店，就是地理位置应该是都是绝佳的， 绝佳是 挺好的。 对， 嗯、 视野呀、啊，包括能看到的周边的景色也都是绝佳的。 科伦坡是他的首都嘛、 哦？ 那有没有在科伦坡玩一玩，看一看景色？ 在科伦坡有一家餐厅叫Ministry of Crab， 然后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吃过， 嗯、 然后他就专门吃那个。那个螃蟹的， 嗯、 我看你拍那照片了， 对对对， 黑脚蟹嘛， 对对对， 哎、呀那是这么大那个吗？ 大老大老大了， 哎呀，气死我了！ 螃蟹就2斤的，就是那种大螃蟹， 嗯、 然后 肉蟹啊， 对对对，因为我航班提前到的嘛，所以我没事干，我就自己去吃螃蟹 啊，你自己去的？ 对对对，然后 没有给爸爸妈妈他们打包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爸我妈误机了，所以我爸妈后来去印度转机去了。 哦，他们是那样汇合的， 对对对， 爸爸妈妈厉害。 然后那个我就自己去吃了， 嗯、 然后就 味道怎么样？ 还行，但一个人吃2斤的螃蟹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吃不进去是吗？ 就黑椒蟹嘛， 对对对， 是不是？ 因为它螃蟹太大了，反倒肉没有那么紧实，就不像、 哦、 不像我们吃 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失望 啊， 对对对， 是是是，就是可能是烹饪的原因吧， 但反正就是觉得。值得打卡的一个餐厅了 啊、哦！再说名字叫做、 哦、叫 Ministry of Crab，、 哦、 反正就 Crab 就完了， 对 对 对， 对 不对？一个黄色的店、嗯，然后就是在他以前的那个荷兰医院旁边， 哦、 也是在一个很老的一个景点的旁边。 哦、嗯，来问一下斯里兰卡科伦坡首都。嗯，消费水准怎么样？ 其实不高，斯里兰卡总体来说，我觉得消费 跟哪里像 蛮低的。我觉得跟泰国差不多吧。 哇，跟泰国差不多。 那 对对对， 对啊，那岂不是、嗯、来两只？ 对对对， 啊、就这个蟹、哦、2斤的，怎么那大概多少钱啊？ 其实我2斤，我才400多人民币吧。 2斤400多人民币， 你还可以。 对， 哦、那首都。 但是两斤，关键是他吃不了啊。 首都， 对、 啊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了， 嗯、 因为他们那儿其实是也是吃咖喱， 嗯， 因为他那儿跟印度很像， 对、 嗯。 但他们那儿咖喱不像印度，全是拿那种各种粉炒出来的，他那儿是拿很多椰奶。然后去拌、 哦、好啊，不错， 我喜欢这样的， 好看又好吃嘛， 不会有那么强的那个、哦、 咖喱的味道，有中和的味道。 印度餐我真的是接受不了，我说实话，我吃出来就是臭的， 对， 我真的 味道比较重、 哦、 对，因为你是印度餐吃多，你也会感觉到身上好像有那个咖喱的味道， 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斯里兰卡的菜还不错了，总体来说， 斯里兰卡可能它更偏跟泰国那个会有一些相近的，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因为它那儿有那个黄鳍的金枪鱼，因为它。他那个当地人不怎么吃金枪鱼、 嗯嗯， 所以说你可以自己去让他把那个鱼腩切下来，然后自己去做那个刺身， 嗯、 然后反正因为他那有鱼市场嘛， 嗯， 所以还挺 码头嘛， 对对对， 科伦坡挺现代化啊， 对， 不错，就是待了几晚，科伦坡一晚， 科伦坡我就待了一晚， 住了一晚，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去这个地方叫哈顿，然后哈顿就是那个产 茶 的茶园， 古堡的酒店了， 对、 嗯， 然后很多人会去坐那个茶园的火车。 茶园还有 小火车， 对对，它有一个从亚拉，亚拉也是他们那儿一个小站吧， 嗯， 然后一直开到茶园的火车，然后中间都是在茶园里穿行， 好， 然后那个茶园，因为茶园就是最近它就是全年24小时都会摘茶，因为它那边是热带气候嘛， 嗯，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些。